时间马上到了啊。热爱自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明和啊，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紧张的特殊的时刻来收听我的语音分享。由于主题的复杂性啊，所以我们本次的讲座可能会长一点，希望大家多一点耐心吧。对于今天的主题啊，为了方便更多的人来了解啊，那么我再朗诵一遍吧。我这个内容简介啊，就是在做这个主题广告的时候被压缩了一点啊，那么现在我把那个全的读出来啊。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发生100周年的特殊日子啊，十月革命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时至今日我们都依然活在它的巨大阴影之中。十月革命无疑是俄国历史上的一场巨大的悲剧，这场悲剧让一个空前可怕的红色利维坦屹立而起，随后它就像瘟疫一般席卷了大半个地球，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具有根本性的影响，让我们中国人受尽了磨难和痛苦。红色苏联是现代文明的一种变异体，源于其对于西方文明挑战的一种静态反应，其极端的意识形态是人类的精神致癌，它也必死于这种可怕的癌变。26年前，它终于以令人有些意外的速度解体了，各加盟共和国也由此结束了一党专政的统治，从而迈入了历史的新时代。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国人民，尤其是俄罗斯人民从此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及其现状，苏联俄罗斯的转型历史所带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无疑会很多，因此我们今天才有必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重新梳理和回顾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本次讲座共分为2期进行啊。那么下面进入这个讲座的主题啊。这次讲座从确定选题材料准备到今天啊，已经那个有3个多月了啊。最初是5月份的时候向那个雷群卓提出了这个选题的这个意向啊。虽然不敢说已经面面俱到，但也的确下了一番功夫啊，至少就是买了10几部材料吧啊。但是又买了还没仔细看的还有几部啊。这个材料应该说积累的还是挺多的啊。同时也要感谢已经被迫离开微信的这个雷群主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帮助以及身在俄罗斯21年的玛莎女士多次往返俄罗斯的云游天下先生所提供的一些参考和帮助。当然我还看过那个咱们群张明老师的这个个人回忆啊，他于1993年前后滞留俄罗斯达1年半吧。张明老师也是这段转型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啊。不过限于个人的水平啊，本次讲座的不足和错误之处肯定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还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好的下面正式进入主题啊。第一部分啊，话说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4个年头，作为协约国一方的俄国付出了惨重的战争损失，死伤和被俘多达几百万人啊，战争也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这个本来就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极端不满的国家，终于在这年的3月份啊，俄国的他这个立法是2月份啊，社会各阶层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抗争啊，致使统治了俄国300年的这个罗曼诺夫王朝啊宣告了终结。2月革命以后啊，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包括大量著名的杜马领导者和公众人物啊，应该说这个新政府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代表性啊。如果这个临时政府啊，当时能够立即退出世界大战啊，专注于内部的调整和改革，那么就很难有不久后以列宁为首的这个极端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做大。可是新政府出于遵守先前同英法的盟约， 以及啊维护这个俄国统一的这个目的啊，因为他如果要退出的话，可能德国他就会侵占他一部分土地啊，依然决定继续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啊啊，结果误判了人民的情绪，使得临时政府的地位啊开始岌岌可危。当然在跟德军的对战当中啊，这个俄军的反战情绪啊也非常严重啊，就是双方啊居然在战壕之间的地带啊搞起了那个联欢会了啊。一开始在1914年底啊，其实那个德国和法国的这个士兵啊还相互之间还搞过这类似的联欢啊，所以很有意思。俄历的8月啊，可能就是阳历的9月份吧，俄军总司令啊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啊，这是又一力量保守力量企图建立军事专政的一次尝试啊。当时的那个克伦斯基政府啊求助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啊，最后在民主派啊与这个波尔斯威克的共同参与下挫败了这场军事政变。但是这场军事政变也由此改变了俄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啊，导致这个左右的这个力量失衡啊，最右的这边被压制下去了，导致这个波尔斯威克的这个极左派的力量越发加强，终于酿成了随后波尔斯威克全面夺权的十月革命啊，也就是阳历的11月份啊。当然十月革命的成功也离不开列宁的极高的这个政治权谋水平啊，这种政治权谋啊其实就是那个完全不顾底线和民意的啊，这种政治超限战的这种意思吧。没有这一个领袖人物，我们几乎不能想象会有十月革命啊，更难以想象苏维埃的成功啊。就像善于政治超限战的孙中山和老毛在中国革命史中的这个特殊地位一样，十月革命以后为了能够合法执政，布尔什维克参与了立宪会议的选举啊，结果这个乐观过头的列宁啊吃了一圈，政治上偏右的社会革命党人啊赢得了立宪会议选举的多数席位。可是列宁一伙不甘心在野，而且他们这个组织啊已经掌握了武装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啊，政党掌握了武装啊。结果列宁啊霸王硬上弓啊，毅然决然地啊决定使用机枪和刺刀驱散啊这个立宪会议啊。立宪会议是俄国人追求了啊100多年的目标啊，大概就是从那个拿破仑战争以后吧，或者是1812年前后啊。结果当它成为现实的时候啊，竟然以仅仅存在了一天的记录啊被载入了史册。当时啊很多俄国人认为啊列宁一伙这种倒行逆施啊这种反民主的冒险一定会失败，而且确信会很快，因为他完全不得人心。为了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内战，列宁力排众议，不惜与德国在1918年3月签署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合约。按照这个合约啊，俄国丧失了6000万人口和可耕地的27%，以及其他各种巨量的国家财富啊，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丧权辱国。哎，可是列宁他不在乎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嘛。由于苏维埃的领导啊，相对他的敌人要统一的多，所以经过3年非常残酷的内战，包括对波兰的战争、对协约国啊干涉的反击，结果这个红色政权居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且由于德国战败于英、美、法等协约国之手，苏维埃政权啊侥幸推翻了布列斯特合约啊，进而收回了对乌克兰等地区的啊控制权啊，算是比较幸运了，也掩盖了这个列宁的这个卖国的这种。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苏联成立了。不过起初它只是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外高加索4个成员所组成的一个联邦。结果啊，连哄骗带强迫才发展到了最后的15个成员啊，其中就包括啊这个苏联强占的波罗的海3国啊。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啊，斯大林曾在1944年10月吞并了我们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啊，当那个时候啊还杀害了几十万远东地区的华人华侨啊， 这个账一定要记住我们啊，因为就是说啊，很多人啊对于这个苏联的他这个反华侵华的这种面目认识不清。在内战时期啊，苏维埃俄国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啊，这种模式显然不适宜和平时期，因此苏联开始转向新经济政策模式，实际上还是保留一部分自由市场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因素啊，只不过在政治上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的模式啊。新经济政策让残破的苏联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啊，但是随着列宁的逝世以及苏联党内斗争的加剧啊，新经济政策由于斯大林一伙的胜出啊，开始走向了它的黄昏。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啊，一套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军事动员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逐渐形成，这就是我们所较为熟知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在推行的过程中就引发了今天的俄罗斯史书中所谓的第二次国内战争啊，前面那个就是三年内战那次啊，因为他所受到的抵抗规模实在是太大了啊，包括这个士兵都造反了，而大权在握的红色沙皇斯大林啊，以一颗绝对冷酷绝对钢铁的心，就是要蛮干到底，结果仅仅因为强推农业集体化而引发的战争和流血，就导致了几百万人的死亡，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乌克兰、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等地区的大饥荒，又造成了数百万人活活饿死的惨剧啊！当然强推或者实行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啊，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出现了这种人为的大饥荒啊，包括这个朝鲜咱们这里啊，以及那个柬埔寨等国了。关于苏联三十年代的各种暴行与镇压，我们这里就不说了啊，这些方面往往会一次次的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它实在是规模太大，波及面太广，邪恶程度是如此的令人发指又触人深思。苏德战争的爆发及战争中所造成的大破坏、大伤亡，让苏联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和掩盖。但是50年代初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的粮食总产量依然没有超过1913年沙皇统治时期的水平。赫鲁晓夫当政时期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病进行了一些所谓的改革，这时政治上有了一种春天的感觉，农业和轻工业有了一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啊，历史上称之为解冻时期。不过由于缺乏对斯大林体制的整体认识，这些改革啊只是局限于个别的领域，而赫鲁晓夫依然在继续着斯大林的赶超模式啊，继续同美国开展军备竞赛啊，在那个外交和这个军事方面还有表现出这种侵略性和扩张性啊，比如说这个导致这个古巴导弹危机啊，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依然是苏联优先发展的重点。1964年赫鲁晓夫啊被一场政变所推翻啊，苏联开始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所统治的18年啊，在这个18年里啊，基本上没有搞什么运动和大规模的镇压，社会啊较为安定啊，因为跟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相比啊，这个勃列日涅夫啊属于不太折腾型，但是勃列日涅夫这个人比较保守，比较平庸啊，他当政之初啊有这个总理柯西金的继续改革啊，但很快就被叫停了，而代之以新斯大林主义，所以勃列日涅夫时代又是一个趋于停滞和腐烂的时期，斯大林模式的潜力啊被彻底的耗尽，人民在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中苦熬苦撑，短缺经济啊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显然这样的局面啊必须改变。1982年11月早已失去工作能力的勃列日涅夫啊死在了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接替他上台的是已经68岁的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物， 他的作为啊有点类似啊我们明朝的那个张居正啊，他不想改变苏联的体制，但他试图加强官僚机器的纪律和效率，所以进行了反腐和整顿啊，可能有点像当下这个，但他只做了15个月的总书记啊，就因肾衰竭而去世啊，也算是壮志未酬啊，身先死。接下来继任总书记的是73岁的切尔年科啊，实际上当政前的切尔年科啊，他已经成了一个残疾人了，但死神的降临没能阻止他对权力的追逐，依然没能阻止他对最高权力的追逐啊。结果主政才13个月的切尔年科于1985年3月啊也去世了，两任高龄总书记的先后去世啊，显然不是偶然的，这个也跟苏联当时领导层的老化有关，而这种领导层的老化越发加重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僵化，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在各方面都危机四伏啊。具体来说，苏联的危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干部老化啊，形成老人政治，领导层特权腐化，引起群众的反感；第二，经济严重落后，按照一般的社会与经济指标，苏联完全是一个二流国家，部分指标甚至已经接近了三流国家。所谓的这个超级大国地位啊，完全是靠核武器来维持的，经济上则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来支撑。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军备竞赛已经难以为继啊。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苏联国家资源的40%都被用于维持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重工业、原料产业与军工企业啊，形成了苏联的这种国中之国。到1980年代初啊，管理国民经济的各种命令法规已累计达到了20万个。这种过分集中的僵硬的计划体制啊，严重束缚了人们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经济体制啊，丧失了生命力啊，管理方法僵化，惰性大，官僚主义严重，苏联的产品在世界上基本没有竞争力，出现了明显的停滞现象啊。当然了，咱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这一幕，而且啊，比这个严重的时代啊，我们都经历过啊，当然是老一辈人经历过，像我们这新人啊，应该是没有经历过。最后啊，就是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危机啊，在这种虚假、不公、腐败、压抑的社会中，人们失去了所谓纯正的信仰，失去了基本的社会公德意识，酗酒成风，消极怠工，道德沦丧，犯罪率上升。啊，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现实，很不幸。最后一点就是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比如阿富汗战争啊，这个是10年，1979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啊，所带来的政治、经济、道德等各方面对苏联内政产生的重大消极影响。由于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苏联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增大，同意大利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啊也恶化了。外部因素这一点啊，也是我经常强调的吧。当今历史啊，不仅是加速度的，而且是高度开放和竞争的状态。一个国家一旦发展停滞，甚至倒退，那么内外的巨大反差就会让国家加倍的危机，人民加倍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啊，已经失去了对人们的这个道德感召力和最基本的这种吸引力了。在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压力下，苏联都迫切需要改变，而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新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头上啊。下面开始第二个部分啊。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3月出生在苏联斯塔尔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啊，应该说是很穷了啊。他出生的这个年代啊，正是斯大林瞎折腾的年代，所以可怕的大饥荒也席卷了戈尔巴乔夫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戈尔巴乔夫爷爷的5个孩子就被饿死了3个啊，全村村民被饿死了1/3啊，甚至一半，有的人家甚至还成了绝户 啊，也就全家都死光了。在1937年的大清洗当中啊，戈尔巴乔夫的爷爷啊和他那个外祖父啊都遭到了迫害，但是幸运的是啊，这两个人啊都侥幸存活了下来啊。由此也可见当时暴政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戈尔巴乔夫从小喜欢读书，成绩也不错，所以能够通过升学啊走出了自己所在的农村啊，幸运地成为啊全村第一个考入莫斯科大学的人啊，这是1950年的事。这个莫斯科大学啊就相当于我们的北京大学了，是当时苏联最好的大学啊。戈尔巴乔夫啊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了5年，他不仅成绩优秀啊，而且善于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同年级同学中具有较高的威信。更为关键的是啊，这时正好赶上斯大林去世后的宽松时期啊，戈尔巴乔夫欣然接受了赫鲁晓夫给苏联带来的啊新这个气象和新变化，成了思想较为开明的60年代人啊。后来要提到的这个普京啊，就是保守的70年代人啊。比如说戈尔巴乔夫曾在1961年的苏共22大上投票赞成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啊。戈尔巴乔夫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工作啊，他工作热心，而且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很强，所以啊得以快速的脱颖而出。1961年30岁的戈尔巴乔夫就成为了共青团斯塔尔罗伯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啊，这就团派人物了，成了边疆区的上层干部。1962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边疆区党委的党总书记，次年担任组织部长，1966年担任斯塔尔罗伯尔市委第一书记啊。在此期间该市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见戈尔巴乔夫确实具有一定的才干，而他之所以升迁如此之快，就是因为获得了斯塔尔罗伯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库拉科夫的赏识，而库拉科夫后来又跟切尔年科一起工作过啊，这对于戈尔巴乔夫后来入主核心领导层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际关系啊，也就是人脉了啊。1968年8月戈尔巴乔夫出任斯塔尔罗伯尔边疆区委第二书记啊，他始终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履行机关的职责，所以群众口碑是很好的。斯塔尔罗伯尔边疆区有几个全国最著名的矿区疗养院啊，那里可能是有温泉吧，高层领导人一般都喜欢往这里扎啊，所以作为那个区委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啊，也就有了接触这个苏联高层领导的这个机会啊，先混了一个脸熟啊。也就是在1968年啊，戈尔巴乔夫与来到这个疗养院的这个安德罗波夫相识了，两个人谈得很投机啊，并保持了这种友谊。所以未来戈尔巴乔夫的高升啊，又获得了来自安德罗波夫的力挺。斯塔尔罗伯尔是对于苏联的国家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边疆区，而1970年4月戈尔巴乔夫的荣任第一书记，次年的成为中央委员啊，显然都是跟来自高层的赏识分不开的。这个安德罗波夫啊其实就是这个斯塔尔罗伯尔地区的人啊，他跟这个戈尔巴乔夫啊其实就是老乡关系了，其实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可能更近一点。戈尔巴乔夫的作风啊非常的这个平民化啊，虽然他已经成为边疆区的第一把手，但他不坐专车步行上班，在街头和百姓啊交谈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不去内部的那个供应商店购物啊，孩子也不去特别学校上学，而只是上普通的学校。对于这样的区委书记啊，群众当然是欢迎的，不过在腐化成风的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们看来啊，这个戈尔巴乔夫是一位非典型的书记啊，是一个党的异己分子，所以在他担任边疆区委书记的8年的时间里啊，高层没有允许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过一次言啊，这也算是官场逆淘汰效应的一种表现吧。如果这个勃列日涅夫啊继续当权，可能就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出头之日啊。在担任边疆区委期间啊，区委书记期间啊，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土壤改良、修建大运河、安装煤气设施、实行畜牧业的集约化经营。 推广收割任务的承包制，发展边疆区的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啊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这些经历来看，戈尔巴乔夫是沿着官位的阶梯一步步走上高位的啊，算得上是一位行政经验和行政能力兼具的啊党的一位好干部。在安德罗波夫的推荐下，1978年11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中央书记啊，负责农业工作。至此他回到了自己已经离开了23年的首都。显然在戈尔巴乔夫主管苏联农业的6年期间虽然啊全苏的这个粮食产量不断的下降，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妨碍这个戈尔巴乔夫的这个继续升迁，因为他不仅工作热情高而且年轻，苏联领导层确实需要他这种新鲜血液。1979年戈尔巴乔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成为政治局委员。到安德罗波夫当政期间，安德罗波夫又让戈尔巴乔夫开始关注更多的问题，特别是这个棘手的经济问题。安德罗波夫很想扶持戈尔巴乔夫接自己的班，但是因为他死得早，而且政治局内啊安德罗波夫的人不占多数，所以后来接班的人啊就成了老病不堪的切尔年科。等到切尔年科也数宿之后，苏联人民此时最迫切看到的就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领导人上台，而戈尔巴乔夫恰恰是当时政治局最为年轻的委员。在此时的苏共内部啊，似乎已经没有了第二人选。尽管也有一些竞争者，但54岁的戈尔巴乔夫最终在权力角逐中胜出，于1985年3月11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新一届苏共中央总书记。虽然说戈尔巴乔夫不是红二代接班，但是这个人的素质到底怎么样呢？他真的是全苏联最优秀最合宜的领导人人选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啊！戈尔巴乔夫也许可以胜任一个边疆区的书记，但他作为全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啊，就力不从心了啊，他的这个学识啊见识啊实际上都不够的，这些后面我们会慢慢提到啊。不过这不能怪罪戈尔巴乔夫，也不能怪罪那些选举他上台的人，归根结底戈尔巴乔夫还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老人政治的一个产物，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差强人意的选择。苏联的干部体制使得国家长期处于软弱无能的勃列日涅夫切尔年科之流的领导之下，切断了最能干最有才华之人的发展道路啊！当然如果他们继续当政，也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出头之日啊！前面已经提到了，让那些贫穷之辈和无原则的投机专营者啊得以升迁啊！也就是说那些老油子官场呢，戈尔巴乔夫至多可以算是这帮官僚圈子里边的将军啊。下面进行第三个部分啊，前面已经提到了戈尔巴乔夫所接手的是苏联的接手的苏联是一个迫切需要改革的烂摊子。为了形象起见，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实例。话说这个1986年8月，戈尔巴乔夫啊去远东地区视察，他看到当地啊存在着大量的无序懒惰现象，人们不讲经济效益，没有责任心，那里的人们啊为了等待住房啊甚至会排队排10年甚至15年的队啊，城市建在水上却没有水吃，商店也没有儿童的服装出售，人们不知道冰激凌什么样啊，也没有苹果可以买啊，与同时代的中国相比，当然这是很大的差距了。这里我们再读一点关于当时状况的一个描述吧。到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几乎所有阶层都无一例外的因无自由而痛苦，经受着心理的折磨，知识分子想得到完全的自由和民主啊，大多数工人和职员需要更好的组织和劳动报酬，特别是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一部分农民啊指望成为自己土地和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啊。由此可见，在80年代初时啊，苏联的集权体制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不再具有起码的道义合法性，它的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为了挽救苏联，也为了挽救苏共自己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当务之急也是改变现状，也就是继续改革。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确实给了人们以新的希望，也大大激发了人们实现变革的愿望。1985年一年，仅仅戈尔巴乔夫个人所收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就达到了40万封，到1986年每月来函甚至多达6万封， 群众的热切期待，当然也增加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热情和动力，甚至是压力。在当时的苏联领导层当中啊，存在着一部分改革的力量，所以戈尔巴乔夫首先尽量把这些人啊提拔到重要岗位，甚至是直接加入到自己的班子里。比如当时比较著名的改革派人物啊，就是担任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他此前是苏联驻加拿大的大使啊，在西方算是开了眼了。为了改变老人啊，他有点像那个大清时候那个郭松涛啊，在英国当那个大使啊。为了改变老人治国的局面，戈尔巴乔夫也注意提拔年轻干部啊，这个里面就包括了这个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啊。当然，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利，戈尔巴乔夫也需要对整个官僚集团进行一次大换血。在截止1986年2月苏共27大召开的一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这个干部大调整，其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7名正副主席中有8人被撤换，部长会议13个正副主席当中有7人被迫退休，3个加盟共和国的一把手被解职，6个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换人，9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换人，35个部长，46个区委第一书记换人。其中苏共最高领导层啊就进行了4次重大的人事变动。仅仅从1985年到1987年 ,85% 的中央委员被更换。这比斯大林在1934年到1938年所进行的这个大清洗期间进更新比率啊 ,71% 还高。如此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啊，加上苏联官僚机器固有的弊病，再加上戈尔巴乔夫的能力所限，所以他看走眼的概率也就很大。在当政的第一年里，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是所谓加速战略啊，这种方针其实依然是在强化固有的斯大林苏联模式，依然还是在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啊搞经济啊。只有在西方开过眼界的雅科夫列夫啊，从一开始就主张必须改变经济体制，实行管理的非集中化，扩大企业的权利，引入经济合算，但却没有得到多数的支持啊。其实在同时期的中国啊，进行的就是这类的改革了。因此在原地打转的苏联新领导人没能真正满足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苏联已经半个多世纪没有搞过市场经济了啊，国家也比较封闭啊，跟西方的各种交流交往都很少，整个思想界学术界都还非常保守僵化，所以苏联改革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啊，理论界还长期停留在诠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水平上，对于现代经济的基本要素如竞争的市场、复杂的银行体系、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财政手段的运用都没有什么研究啊。像戈尔巴乔夫在分析国际形势时还说什么社会主义是全人类发展的方向，资本主义对历史进步有阻碍作用，资本主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文化贫困，毁坏了世代建立起来的精神财富，帝国主义体系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等等啊，这些愚蠢可笑自欺欺人啊的老生常谈，对于包括博尔嘎乔夫在内的苏联大部分人而言恐怕都是真诚相信的啊，因为他们就是这么幼稚啊，就是这么鼠目寸光啊，就是这么夜郎自大啊。与之相反啊，同时期的中国因为处在极低的一个起点上，包袱不重啊，而且原本连正经的计划经济都算不上，所以勉强啊我们能够摸着石头过河啊搞改革开放。因此到了1986年3月召开的苏共27大上，虽然苏联提出了不少新东西，但是局限性还是很多，苏联的改革啊仍旧停留在解决看到的问题阶段，很大程度上仍是即兴之作，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不到病根啊。由此可见啊，知识认识眼界等方面的重要性啊，那些一味强调实干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贬斥为空谈的人，其实骨子里都是反智的低智的。因为现代世界越发的复杂，也越发需要专业性的眼光和才能，没有技术含量的实干往往会成为蛮干 啊，就像当年的大炼钢铁啊、大跃进一样。苏联还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啊，由于苏联腐败僵化的官僚体制，他们也很难应付这种生态环境危机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又是很可悲。而苏联的社会的低质倾向也很难应对技术失控所带来的这种挑战。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于1986年4月26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首先说，这场巨大浩劫的发生，就是跟苏联腐败、笨拙、麻木、低效、罔顾人权的社会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关系。灾难的发生以后啊，又是瞒报，又是动员毫不知情的消防官兵盲目的施救。因为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和解决这种技术难题的专业素养，由此导致啊更加惨痛的伤亡。大家可以想想911那个事件的时候，实际上美国这种国家啊，他们在抢救的时候所造成的这个抢救人员的他们这种被那个辐射呀，或者是被那个感染呀，或者是被那个吸入有毒气体啊，实际受到伤害也是很大的。大家更可以想象当年那个核电站爆炸时候所造成的对这抢救人员的这种伤害啊。这场举世震惊的核事故啊，让苏联人民更加切身感到了体制的病态和邪恶，由此产生的不满更加强烈。比如说在受害特别大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出现了社会运动，他们指责中央政权对这些地区的居民犯有危害种族罪。其实这种惨剧如果发生在文明的民主国家，那么领导人一定要谢罪，一定要辞职啊，甚至可能要被审判。戈尔巴乔夫等人制定的这个加速战略依然是把发展机器制造业作为重点，把机器制造业看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还是在坚持斯大林、赫鲁晓夫错误的经济理论，所以没法解决最尖锐、最迫切的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这个民生问题。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出现了，它不是出现在经济领域，而是出现在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这就是1980年初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要解除对于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限制啊，这种方针后来被称为公开性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放宽言论自由，放松对不同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比如说1987年2月啊，苏联一次性就赦免了140多名这个政治犯。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如果民众麻木、思想保守，对国家和社会事务都漠不关心，改革将会无法进行，所以他希望通过公开性以唤醒民众，激发他们参与改革的热情。因此从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就非常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显然啊，戈尔巴乔夫能力虽然有限，但他还是比较开明的啊，这个也集中体现在他在对待这个叶利钦的态度方面。显而易见啊，所谓加速战略及得不偿失的反酗酒斗争，这些明显错误的措施啊，使得苏联丧失了改革的部分良机啊，加剧了经济困难，也同时暴露出了苏联领导人对行政手段的迷信，做事缺乏耐心，更说明了他们并不具备对苏联体制进行改革的见识啊。当然这个母国啊领导人如今也开始面临类似的问题啊，他们也很难突破旧体制的瓶颈啊，因为这些某国的领导人啊，那点自欺欺人的见识和水平，就是权力的自大、权力的自私啊、权力的傲慢。在苏联问题成堆啊，到处都需要花钱的时候啊，由于国际市场油价下跌，导致苏联的收入减少。加速战略因为资金短缺不得不告吹了啊，重则再思变，到1987年苏联才真正走上了改革之路。苏共的几次重要会议都对苏联过去的历史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提出了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行和民主化、公开化的进行，社会各界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提出了广泛的批评。但是啊，还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 苏联虽然苏联领导人啊有决心进行较为深化的经济改革，但一般市场经济与价值规律仍然没有受到重视，改革之路啊走得还是非常艰难。比如说价格体制因为各种原因而难以触动如此间民众的货币收入增加，而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却没有上涨，结果商品一旦上市就被人们抢购一空，导致消费品销售体制的崩溃。与此同时，政治改革也在进行，开始有意推进民主化，干部制度有所改革，也尝试搞了一些选举活动。1987年5月28日，联邦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小型体育飞机穿过当时被认为是无懈可击的苏联防空系统的重重警戒，突然降落在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莫斯科红场上。这一事件震惊了苏联和世界，被认为是苏联武装力量的一个耻辱，也成为戈尔巴乔夫撤换军队干部和进行军事改革的契机。由于苏联长期掩盖历史真相，粉饰现实，打造伪光正的虚假形象，结果一旦言论全面的放开，没有多少限制的公开性，就像洪水一样席卷了苏联的思想界、文化界乃至普通大众，其对社会的冲击力无疑是非常巨大的。这也是苏联连苏共领导人啊所始料不及的，比如说斯大林的揭露啊，对斯大林的这种揭露就引发了震撼性的一个效果，因为这个红色撒谎的暴政实在是太惊人了，全国各处，比如说啊，全国各处不断发现这种万人坑啊，这种20万人坑、30万人坑啊，比比皆是，不仅一般的群众，甚至连改革的倡导者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说这个。掩盖这个历史真相其实也可以蒙蔽最高层啊，实际上他们啊其实也是一个信息封闭啊的一个受害者吧啊，对这个真实的信息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当然这一点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就我们今天中国啊，毕竟我们的言论啊通过网络等已经被局部的放开啊，前30年的很多事情我们今天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如果一旦全面放开啊，这个冲击力就不会特别的大了。公开性成为一种时髦，戈尔巴乔夫其实就是想通过公开性让民众向不愿改革的官僚施压啊，知识分子阶层他这个比较特殊啊，可能除了工人农民啊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了。在1987年的苏联有4300万人啊，仅次于工人的数量，但是比农民的数量还要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啊长期在苏联体制下受到打压和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说很多设计师和工艺师的平均工资啊，还不如大多数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啊。知识分子对于苏联体制尤其不满，一旦局势松动，他们长期受到压抑的情绪就会像开闸的江水一样汹涌而出啊，人们反体制的情绪迅速的膨胀。但是啊，就像我过去闲聊时所指出的，由于这些苏联知识分子的认知局限，所以他们有无限这个追求自由的这个热情，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清楚真正的自由要如何实现啊，他们只会抽象地谈论自由，歌颂自由，但他但却远远不具备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人文常识啊。为什么呢？因为苏联社会封闭的太久了，过去的这个思想流毒啊，旧制度的这种思想流毒太深了。后苏联国家坎坷的转型之路就与上面所提到的这个有莫大的关系。而当今的中国很多人的现代文明素养虽然说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确实不少，但是比当初的苏联还是要强得多啊。比如说我们啊迎来了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啊，很多人啊都走出了国门啊，然后就是全世界的这个华人啊华侨啊与内地的这个中国人都可以聚集一堂，互相交流，谈笑风生啊，这是我们未来转型的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地方啊。其实我们大家心里啊也都有这种感受啊。下面开始第四个部门啊，苏联走上改革道路是全党的共识，但是随着改革的进行，苏共内部在改革的方针、步政策和步骤等问题上开始出现矛盾和分歧，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夹杂其中，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化。苏共和苏联国家的解体都与此相关。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以后，苏共党内危机日益加剧，在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三派势力，他们分别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以外交委员会主席党的二号人物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保守派，以及以叶利钦所代表的激进改革派。 1987年的秋天啊，发生了所谓的叶利钦事件，这一事件既涉及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也涉及到了权力斗争。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叶利钦吧。很显然，他在苏联俄罗斯历史上的分量不亚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啊，跟这个戈尔巴乔夫是同岁啊，但他是1931年2月出生的，实际上要比戈尔巴乔夫还大一个月。叶利钦啊，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该州位于莫斯科以东2000公里的乌拉尔山区，横跨欧亚分界线啊，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啊，把这个叶利钦也就说成是西伯利亚人。叶利钦啊，名叫鲍里斯啊，俄文的意思就是斗士啊，因为他小时候啊，在受洗时差点被淹死，他的父母啊，认为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性格坚强、作风勇猛的斗士啊。这个应该说啊，这个叶利钦啊，这个贫下中农的父母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先见之明的。叶利钦啊，跟这个戈尔巴乔夫是同岁啊，但他是1931年2月出生的，实际上要比戈尔巴乔夫还大一个月。叶利钦啊，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该州位于莫斯科以东2000公里的乌拉尔山区，横跨欧亚分界线啊，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啊，把这个叶利钦也就说成是西伯利亚人。叶利钦啊，名叫鲍里斯啊，俄文的意思就是斗士啊，因为他小时候啊，在受洗时差点被淹死，他的父母啊，认为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性格坚强、作风勇猛的斗士啊。这个应该说啊，这个叶利钦啊，这个贫下中农的父母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先见之明的。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啊，他三个人都是团派出身啊，但是叶利钦就不是了。叶利钦1955年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建筑工程专业啊，曾担任过总工程师和州委建设局局长。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是苏联的第八大州啊，该州属于工业区。1976年11月，45岁的叶利钦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这一年这一干就是十年啊，他在任上也做了很多实事啊，而且他也是一个不搞特权和廉洁的党的好干部啊，所以他在群众中啊威信也很高啊。1981年2月的苏共26大上，叶利钦当选为中央委员啊，这是他向着苏共的权力中心迈出的重要的一大步。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他认为这个叶利钦啊是典型的改革派，而且也是一个应该重用的人才，所以在1985年的干部大换血中，叶利钦连升三级啊，于1986年2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上也成为了首都莫斯科市的第一书记啊，当然他这个第一书记啊是1985年12月坐上去的。他的前任啊格里森在莫斯科的党组织担任领导人已经18年了啊，可谓树大根深啊，但是这个人被撤换了。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权力啊和决心的一次显示。实际上叶利钦啊在性格及知识等各方面的素养都非常的差啊，他从小爱出风头，固执任性，喜欢跟人争吵，而且蛮勇大胆，有一回玩手榴弹还炸掉了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啊。叶利钦的这个作风啊强硬专断，粗鲁好酒，权力欲非常之强啊，偏偏还急躁激进，缺少耐心，很像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农民，在处理国家改革事业方面破坏性有余啊，而建设性不足啊。我感觉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啊就有点像这个叶利钦啊，不过这个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啊能够驯服啊川普这匹黑马啊，但是前景不过也有点难以预测。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啊，叶利钦虽然粗鲁甚至残酷，而且笨嘴拙舌，但是他从来不说脏话。而戈尔巴乔夫外表虽然文雅，也非常喜欢滔滔不绝的自负演讲，但骂起人来就跟一个市场搬运工一样。叶利钦是个爱出风头的运动员式的人物啊，相信亲力亲为的管理模式，作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能够深入市民群众，反对特权，打击黑社会，还是赢得了莫斯科市民的普遍好评的。叶利钦啊具有平民主义的做事风格，而且也想向大家证明自己身体的强壮。 所以他经常不经通知啊，就到处参观工厂，突然走进学校课堂啊，突然爬下矿井，或者步行穿过田野和挤在破旧的公交车上，直接听人们谈论问题。叶利钦因为亲身接触底层民众，所以他看到了除了公开性和改革的口号以外，实际上人民的生活变化并不大，人民没有得到什么实惠。他由此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速度太慢，也没有去碰触官僚机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因此叶利钦开始公开宣传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叶利钦的这些意见啊，不仅引起了保守派的利加乔夫的反对，也让戈尔巴乔夫非常不安。所以当叶利钦与利加乔夫公开分歧时啊，戈尔巴乔夫选择了作壁上观，没有去支持他认为是改革派的叶利钦。还有几件事也让叶利钦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他内心的不满情绪啊，随时都要爆发啊。1987年10月2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终于大胆的开炮啊，大开嘴炮了啊，向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的挑战。叶利钦在讲话中不仅涉及了利加乔夫，而且也批评了戈尔巴乔夫。比如这个叶利钦讲到啊，我应该指出70年来的教训是沉重的教训，曾经有过胜利，这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啊，就是这个戈尔巴乔夫已经讲过了啊，但是也有教训啊，沉重的极为沉重的教训啊，这些失败是逐渐形成的，是由于缺乏集体领导，有派别，由于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由于他一个人绝对不允许批评而形成的啊。叶利钦的这些讲话起先谁也没有料到啊，他会讲这么严重的话啊，而且剑指戈尔巴乔夫和一些基于战略的中央委员纷纷要求发言批驳叶利钦啊，戈尔巴乔夫更是愤怒不已，他从利加乔夫手里抢过话筒，开始主持会议并发言批驳叶利钦。叶利钦怒不可遏，于是站出来提出抗议，但戈尔巴乔夫要求他坐下，接着与会者开始轮番批驳啊叶利钦啊，只有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发言中啊，对叶利钦的工作啊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啊。叶利钦对大家的指责进行了辩解啊，但是在他的发言过程中啊，戈尔巴乔夫不停地打断他，并与之进行争论啊，并责难叶利钦的批评是激烈而无用的。戈尔巴乔夫狂轰滥炸啊，喋喋不休了半个多小时，最后痛苦难当的叶利钦表示要辞职。最后这次会议做出决议啊，指出叶利钦的这次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并委托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党的莫斯科委员会研究叶利钦同志关于解除他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申请啊。很显然啊，叶利钦这一回是凶多吉少了，而且他如此强烈的自尊心在这种大批评大批判大批斗中经受了残酷的摧残。后来回忆这次会议时，叶利钦说道，虽然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当时那些巧妙的难听的话我记忆犹新，我忘记不了，他们老是留在你的脑海里，伤口还在流血，这一点大概我自己也难以理解。1987年1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将要召集莫斯科党支部开会啊，会上将要确认叶利钦卸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位。而就在11月9日啊，叶利钦在自己的胸口上划出了一道口子，流出了很多血。大家认为啊，叶利钦这是想自杀啊，戈尔巴乔夫认为叶利钦这是在故意逃避，所以让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在医院给叶利钦非常粗暴地强行注射了镇静剂啊和解燃剂啊，这几针其实很恶劣啊。后来这个医生啊也死了，可能就是1996年，可能就是被这个叶利钦找人暗杀的，可能就是报复他当时对自己的虐待。这几针下去啊，叶利钦晕乎乎的，有气无力，连话也说不了了，最后就被带到了11月11日的那场啊批斗会上。叶利钦的夫人奈娜啊，当时对这种虐待病人的做法提出了抗议，但是没有用啊。内心愈加痛苦和愤怒的叶利钦也愈加不会原谅戈尔巴乔夫这位曾经破格提拔自己的人。就在一片激烈的批斗声中啊，叶利钦被开除了职务，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想把事情解决，所以给叶利钦安排了一个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位，而这个职位可以让叶利钦继续留在党中央。虽然戈尔巴乔夫在电话里向叶利钦放话说，我绝不会让你再踏入政坛，可是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这个反对派留在了身边啊，这个鹰眼之人啊，由于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 的巨大的变化，终于让耶利钦抓住了机会东山再起。所以盖尔巴乔夫的一些效忠者啊，后来对此抱怨不已，认为盖尔巴乔夫啊，当初实在是啊，太过于中国先生了啊。下面开始第五个部分啊。虽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没什么大的提高，或者说基本没有提高，甚至有些还倒退啊，但是人们还是比较拥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他所倡导的公开性、选举企业领导人的做法还是基本认同的。1989年以后，苏联改革的重心转向了政治领域，这一年举行了竞争性的选举，还召开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年可以看作是苏联具有转折性的一年。从这一年起，经济中的消极趋势发展起来了，激进反对派开始形成，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并开始干扰改革，叶利钦重新在政治舞台上崛起，俄罗斯因素在改革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这些新的因素在以后的时间里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使得苏联朝着改革者初衷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下去啊。在改革进行了3年以后，经济状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还恶化了，比如说农业生产在1988年开始下降，这个1988年里在亚美尼亚还发生了一次强度达 6.9 级的这个地震啊，造成了2万到5万人丧生吧，20多万人无家可归啊，经济损失非常巨大啊，对于苏联的国民经济啊，也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到这个时候，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方针开始确定下来，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斯大林模式确实是走到了尽头了。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理论家们啊，逐步达成了共识，就是认为如果让现存体制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实际上就不是在捍卫社会主义，而是在捍卫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强加的模式。不过他们头脑还是很顽固，像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的讲话中依然强调啊，要反对资本主义，以防止出现所谓的剥削。以这种头脑啊，当然不可能搞好经济，所以商店里啊依旧是空空如也。在1988年6月下旬召开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方针被确定，但是旧制度的弊病依然没得到解决。啊，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在新的体制中，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调整好立法、司法、行政三者的关系。啊，苏联原来体制中缺乏制约和监督的老问题还是没有改观。其实这还是在旧的专制制度下的一种体制内的变革，加上几十年来积累的老大难问题很多啊，确实很难在短时期内啊有什么改观。当然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啊，通常就是他改革的时刻啊。苏联的宿命也没有逃脱这一断言啊，只不过说因为时代的不同啊，推翻旧体制啊，绝不意味着将要迎来一个更坏的体制。当然还有国际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天鹅绒革命的到来，当然这也跟苏联放松对东欧的控制有关，也跟戈尔巴乔夫的开明政策有关。1989年夏天我们这边事情不用说了，秋天东欧各国相继发生巨变，东欧大多数国家通过和平方式完成了政权的更迭啊，结束了原来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啊，建立了多元化、多党化、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啊。他们发生这个巨变其实也跟这个戈尔巴乔夫啊就放松了啊对中国的控制也有关系，结果东欧的这种变革又对苏联产生了冲击啊！苏联国内的这个激进派受到了鼓励，政治积极性增强。1989年12月14日，苏联科学家、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啊，萨哈罗夫突然去世啊，随后叶利钦便成为了激进运动的领导人。与此同时啊，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让苏共的威信啊迅速的下降啊，组织越发的涣散啊，很多党员啊开始退党。啊，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是大量的退党，苏共党内啊，对戈尔巴乔夫的指责声也越来越高啊，这就促使原本不大保守的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也越发的激进，以至于越来越偏向于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啊，所以他开始啊放弃对过去体制的修补，而是考虑啊要重建新的体制，这就是建设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到了1990年。多党制成为了现实啊！五月在莫斯科成立了俄罗斯民主党，它的前身是苏共民主纲领派中的激进派和莫斯科选民协会啊。该党宣布自己是议会党，反对苏共的思想是其主要的任务啊。实际上，它这个就有点像一个党啊，分裂为两个或者三个啊，然后进行互相的这个较量。地方苏维埃选举也让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双重政权。 啊，一个是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一个是党的地方委员会啊，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苏共的反对派与民族主义势力结成了同盟，共同削弱了联盟中央。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了在苏联啊设立总统制的建议，然后改行总统制就开始加速的进行。所以到了3月15日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就以高票当选了苏联历史上的第一任啊，同时也是最后一任总统。苏共的权力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啊，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啊，在1990年下降了一半。叶利钦等人的威信开始急剧的上升，民众支持率迅速超过了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权力正在被那些激进民主派人士所填充啊，实际上这就是人民的一种思辨啊，求变革的这种强烈的情绪的一种反应啊。不过这些所谓的激进民主派里边啊，肯定也有很多的这个野心家和政治投机分子啊，他们最会看风向啊，来寻求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化啊，这些人很多啊还是原来体制内的一些官员党员吧。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要建立一套以权力制衡权力，以野心制衡权野心的这种良性的制度。所以说即使有这个野心家和政治投机分子啊，也会受到这个制度的这种压制。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啊，叶利钦公然宣布退出苏共啊。叶利钦的这一举动啊，标志着激进派开始彻底放弃旧体制啊和所谓的社会主义了，为民众提供了另外的一种完全不同的选择。所以人民开始把对苏联制度的不满转化为对叶利钦的一个支持，而叶利钦也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啊。这里需要一提的就是啊，由于推行新思维外交，从阿富汗撤军啊，与西方甚至同中国握手言欢，竭力改变过去苏联给西方世界留下的邪恶帝国的这种不堪的这种形象啊，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国际声誉啊，非常之高啊，他给人民啊所留下的这个开明啊及文雅的形象啊。但是这个叶利钦啊正好相反啊，在访美期间，这个叶利钦啊丑态百出啊，比如喝醉了酒随地大小便啊，就是下了飞机啊就开始撒尿，结果被记者啊撞个正着啊，结果啊就引来了这个西方舆论的这个差评了啊。可是由于苏联人的那种特有的这种冷战心态啊，反西方的心态，叶利钦啊在国内的支持率反而更高了啊。就是说西方越是啊，就是说对这个叶利钦啊这个贬损啊，但是在苏联的国内啊，对于叶利钦越是高捧。当然这也是说明了苏联人就是非常病态啊，非常幼稚的一个地方。如果大多数人们啊看透了这个叶利钦啊能破而不能立的这个本质啊，多一点经验和常识，那么后来完全可以阻止他成为这个俄罗斯总统啊。由于用人不当，加上戈尔巴乔夫自身的犹豫不足，1990年苏联至少有两次错过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机会啊，历史留给戈尔巴乔夫和苏共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下面开始第六个部分，也是本次讲座的最后一个部分啊。随着80年代中期改革的进行，苏联长期被掩盖的民族问题浮出了水面。从80年代末期开始愈演愈烈，从要求本民族权利的民族主义发展成为民族分裂主义。这一问题的恶性发展直接导致了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解体。苏联的国家结构是按照民族属性划分的，结构特别复杂共计包括了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区，共计有53个之多啊。咱们中国的这个区域划分啊和这个区域管理可能参考了这个苏联的模式了，包括这个民族政策方面也很多借鉴啊。据1989年的统计结果，全苏联共有2.8亿人，其中啊这个俄罗斯族有这个1.4亿人吧，占到了苏联总人口的一半啊。地跨欧亚的苏联的疆域是全世界第一啊，仅仅俄罗斯联邦就有130多个大小民族，是世界上民族最多和民族构成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伊始并没有意识到民族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啊，他接受的是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的这种观念。 但是事实上是苏联的民族问题啊，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民族问题是苏联长期积累的问题，这里既有民族理论本身的欠缺和民族政策的失误，也有外部世界的影响，更有国家体制不合理所带来的问题。在改革年代，民族问题的出现也是正常的。戈尔巴乔夫的失误在于没有去正视这一问题啊，也没有及时去化解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在革新联盟的问题上啊缺乏远见啊。这个相比较之下，这个咱们中国这个民族问题啊没那么复杂啊。汉民族啊是一个绝对的主体民族啊，人口总人口这个比例超过了90%多，这也是我们转型的一个相对的优势之所在吧啊。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几次血腥镇压、民众示威啊啊，多半都是跟这个民族问题有关啊。过去一般人认为这个戈尔巴乔夫时代没有发生这种血腥的镇压啊，实际上是有几次的，比如有一次就是那个好像是立陶宛还是哪个国家，然后比如发生于1986年。抵达这个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的这个事件，当时哈萨克人要求以本民族的人代替这个俄罗斯人做这个哈萨克党中央的总书记，结果遭到内务部特种部队的血腥镇压啊，数人死亡，200多人负伤或致残啊，8500多人被关押，在关押期间被毒打和虐待啊，当然也一般都是这个内务部这个干的啊，这个特务机构他们就干这个事儿。以前在那个勃列日涅夫和什么时代啊，他们都是这种刽子手，所以说是恶名昭著啊。这个民族问题确实复杂，各个民族的政治诉求也不太一样，而且他们的不满也多跟政治压迫、经济困难有关。寻求独立或者完全的自治，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变革的思路。即便是作为俄罗斯联邦，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要求独立，就是因为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想要另起炉灶。以前俄罗斯没有单独的共产党组织，但是在1990年6月成立了俄罗斯联邦自己的共产党组织啊，他们迅速与俄罗斯民族主义合流啊，准备跟苏共做斗争，以便夺取政权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党里他又分出来一个党啊。眼看时间就到了1991年，这已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七个年头了啊！如果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这个戈尔巴乔夫啊，他干得不好，他的任期可能早就结束了。除非民众对他非常满意，他有可能啊连选连任。但是在1991年这一年啊，苏联人民和戈尔巴乔夫的日子都不好过，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都空前尖锐起来。因为改革实在是个半拉子工程啊，所以相当的失败。虽然说他对于未来更长期的发展还是有些积极意义的，尤其是政治方面。1991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举行了自己的总统选举，叶利钦成功当选，这就越发造成了苏联与俄罗斯双重的这种权力架构期间的权力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叶利钦想要有所作为，他就必须尝试架空苏联，架空戈尔巴乔夫的领导，这啊最终来个釜底抽薪啊，干脆让苏联彻底的解体。一旦苏联不存在了，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存在的空间了啊！尽管他手上还掌握着军队啊及核按钮啊，其实这个枪杆子当然还是很重要的。由于叶利钦的当选，自由民主派力量增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很多是与戈尔巴乔夫相对立的。戈尔巴乔夫想引入市场来改革社会主义，叶利钦和他的盟友则主张转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啊，虽然他们不一定真明白什么是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试图改革苏维埃联邦制，而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啊，则要求完全的主权啊。苏联最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关系，而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联盟，不得不与叶利钦合作啊，开始了新奥加廖沃进程，这就是重新组建一个新联盟国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权进一步增大。苏共党内的保守分子、强硬分子不愿意看到苏联的这种剧烈的变革，这些人啊，有一些是真诚的怀旧啊，有一些啊，还是出于对自身权力利益的一种担忧，所以他们试图拯救啊他们的祖国苏联。啊，819政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动起来的。不过它的结果跟74年的八月政变啊，就是1917年那个八月政变一样， 啊，反而啊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加剧了苏联的解体。话说1991年8月17日，有一帮苏联的党政军领导人开始在莫斯科的一处秘密地点密谋政变的事情，其中参加者有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总理瓦连金帕夫洛夫，克格勃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办公厅主任瓦列利布尔金就这个人参加，就是让戈尔巴乔夫感到感情上很受伤，就感到一种很强烈的背叛感。也另外还有两个老资历的共产党员在这次会议上，克格勃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告诉这些密谋者，内政部长鲍里斯普戈是这个政变计划的发起者大家记住这个人内政部长鲍里斯普戈。而且这个普戈相信只要通知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他也会合作的普戈还确信他们能够处理来自民众的反抗。一家工厂已经奉命生产了这个25万副手铐监狱方面也做好接收大量被拘留者的准备这里我们可以补充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克格勃的问题因为克格勃在苏联乃至俄罗斯时期都扮演着非常特殊乃至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这个何况这个普京本人就是出身于这个神秘组织。克格勃前身就是基卡和戈别乌这都是苏联红色恐怖的主要制造者跟中国的这个红色恐怖它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这是暴力机关直接出手把人干掉也是苏联这个警察国家的象征和主要支撑克格勃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安德罗波夫曾经就是克格勃头子，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把国内安全和对外秘密活动两种职能结合起来，他既是一个情报机构也是一支秘密警察部队成了所谓的国中之国，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几次血腥镇压活动都是克格勃冲锋在前，所以人民怕他，党的领导人也怕他，而克格勃自身也形成了自己有一定独立性的利益诉求并非是一帮完全听命于上级的鹰犬这就像那个咱们那个中国古代那些酷吏有些酷吏可能也是野心勃勃比如说那个明朝的那个明成祖时期的那个纪纲吧，可能他可能还有点野心。秘密会议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8日是个星期天戈尔巴乔夫正在黑海度假，政变以戈尔巴乔夫的被软禁开始，密谋者们强迫戈尔巴乔夫签署戒严令但是被拒绝戈尔巴乔夫情绪爆发，大骂这些人是混蛋是罪犯尤其是骂他那个办公室主任说你个混蛋你给我闭嘴。当然这也跟密谋者不够这个心狠手辣有关系同时这也是因为这帮家伙事先就是没有计划好律师不够周全，所以从一开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乱套了尤其这个军队实际上中下层他也不太支持，没有迫使戈尔巴乔夫就范还不像最关键的失败，没有祭祀控制住叶利钦其实才是最致命的一个失败。8月19日一大早，坦克车开上了轰轰烈烈，这个浩浩荡荡的开上了这个莫斯科大街。前一天晚上叶利钦刚从阿拉木图回来，还没有起床，然后6点钟刚过就被他的女儿坦尼亚叫醒了。爸爸快起床，发生政变了这个时候监视叶利钦的是克格勃的一个特殊部门，他们是准备在接到命令后随时逮捕叶利钦的。虽然这个妻子奈娜反对叶利钦出门，但是叶利钦还算是勇气可嘉他试着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后做出了立即出门这个正确的大胆的决策。负责监控的叶利钦的这个小组的人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接到了命令叫他们逮捕叶利钦，可是这个小组的头头却开了一个口子故意放走了这个叶利钦，让他的车开走了。在俄罗斯联邦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所在地也就是所谓的白宫他们这个也叫白宫外面政变部的装甲车已经全部的就位但是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所以叶利钦的车顺利的开到了 白宫地下车库啊，很多民众也在白宫内外聚集，准备反击政变部队。中午刚过啊，叶利钦从白宫大楼里走了出来啊，他的左右两边站着手持冲锋枪的保镖，然后叶利钦爬上了一辆 T72中型坦克啊，大概有30吨啊，也很厉害的。当时在场支持叶利钦的民众大概有200人吧。叶利钦大声宣读了自己的声明，并号召民众啊进行全面罢工啊，以反抗这次右倾保守的违反宪法的政变。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啊，就留在这个人类这个历史上啊，也是一个比较短暂的瞬间啊。叶利钦很快就返回了白宫，到下午这个3-4点钟吧，白宫外面就围拢了几千的民众，他们开始堆起水泥板和金属杆进行防御，政变这次就很难进行了啊，很难推进了，不然就该大开杀戒了。特坦克车的士兵啊，甚至于跟这个行人还打成了一片啊，形成了人民军队爱人民的这个友好的一幕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军队的中下层甚至是部分上层啊，政变是不得人心的啊，他们不愿意向民众开枪，又没有一个具有巨大权威、行事果断、魄力非凡、心狠手辣这样一个核心的领导人啊，所以一旦遭遇挫折，政变的失败也就注定了啊。此处这个叶利钦的表现和影响，大家可以做一个联想和对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啊，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必然性啊，很多个人的作用其实是不能低估的啊。其实说这个偶然性啊，其实就决定了历史的一个方。几个政变领导人都被逮捕了，首谋的内政部长鲍里斯·普戈和妻子开枪自杀。这个人就是我刚才说的前面要大家记住的那个人啊。如果有人问，面对苏共倒台乃至苏联解体的这个局面，苏联内部宁无一个是男人吗？啊，那么我们要说，至少这个内政部长普戈啊，他就算一个敢做敢儿的、敢做敢当的男儿啊，但这个男儿是要加引号的。在这次政变当中啊，戈尔巴乔夫的表现也还可以，而且因为他的特殊地位啊，此次人群中对他的这个情感啊有所升温啊。由于戈尔巴乔夫没有马不停蹄地赶去俄罗斯白宫啊，去感谢那里还在大量聚集的拥护者们啊，戈尔巴乔夫事后解释说啊，是因为他妻子当时身体很糟糕，女儿们的情绪也不好。但是呢，无论如何，这是戈尔巴乔夫所犯下的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啊，所以人们对他的情感啊加速地降温啊，而迅速地转到了叶利钦身上啊，这可能就涉及到一个政治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政治的一个谋略或者是一个什么的问题吗？啊，应该说是一个政治的时机问题啊。因为这场政变让这个叶利钦的声望和权力啊都得以加强啊，连戈尔巴乔夫也不得不向他表示感谢啊，因为叶利钦击败了政变，并让他安全回到了莫斯科。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最终正式共产党完了这个事实，所以他辞去了苏共总书记的职务。虽然他还是苏联的总统，但他承认，在他提携到这个位置上的党已经无法改良了。戈尔巴乔夫将党的巨大财产签字移交给了最高苏维埃啊，苏联最高苏维埃，或者通过投票决定禁止党的一切活动啊。此时此刻，在整个苏联，共产主义的官员们开始疯狂地焚烧和撕毁那些对他们可能对他们不利的那些文件啊，就是销毁这个档案。形势是变化的如此之快，让苏联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啊，更别说是那些外界观察者。当然也因为正因为太快，实际上没有什么人做好了这种精神准备啊，一切都显得那么仓促啊，知识界仓促，人民也仓促，俄罗斯仓促，乌克兰也仓促啊。1991年3月，乌克兰人在投票表决的时候还愿意保留苏联，可是到了8月24日啊，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以346票对1票啊宣布了通过了这个独立宣言。虽然在感情上难以接受5200万乌克兰人的离去，以及几个世纪以来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命运相连，但是苏联和俄罗斯当局啊并没有进行干涉乌克兰的独立进程。乌克兰之所以迅速转变为独立的支持者，其实还是首要考虑经济问题。实际上还是一种在面对困局时的激进的求变意识在起作用， 因为他们担心啊，苏联再次回归共产主义，再次让大家承受无尽的痛苦。尽管独立后的乌克兰并不一定会有好日子过。当然，乌克兰的独立啊，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的煽动啊，在这样的状态下，民众是很情绪化、很不诚实的，因此很容易被野心家或这个投机分子所煽动。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独立公投啊，这些事儿不能轻易的搞啊，一定要在较为这个言论啊较为自由的这种空间啊这种时候啊来进行。过去西方都惧怕苏联，如今却都惧怕苏联解体，因为欧洲的安全需要两个保障之物，这就是西边的欧共体和东边的苏联。一旦苏联解体，那么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乃至内战都有可能出现。军队这个时候还掌握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如果他是一个痴迷权力、心狠手辣之徒，还是可以在最后关头依靠武力来维系自己的权威，但他并没有选择这样干，因为他不愿意看到太多的破坏和流血。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苏联完整性的可能性越发降低，戈尔巴乔夫仍想要一个联邦，而叶利钦则想要一个邦联啊，事实上也就是后来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独联体。12月1日，乌克兰 90% 的人民投票支持独立，这个结果震惊了戈尔巴乔夫，因为乌克兰 20% 的人口啊还是俄罗斯人。俄罗斯政府马上就承认了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随后美国政府也站出来承认啊，这个惹得戈尔巴乔夫悲叹不已啊，因为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感觉关系不错啊，布什的这种做法啊就是着实让戈尔巴乔夫有点吃惊。12月7日叶利钦等人为了避开军方可能出现的保守分子，就在莫斯科西南600多公里的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附近的一处森林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的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方面的领导人。1922年苏联的成立就是这三个国家连同已经不存在的外高加索联邦所签署的协议，如今将要进行合法解体，也应该由这三个国家来实行。当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摆在眼前时，戈尔巴乔夫依然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来挽回局面啊，就像89年某人做的那样，但他面对可能出现的类似南斯拉夫一样的内战前景，最终还是选择了让步。他后来说，我们不能挑起战争，我们不能考虑到我们的人民现在的生活环境，我们做这样做就是在犯罪。美国南北战争也是一次维持联邦统一的内战，这场内战是美国迄今为止伤亡最大的战争啊，死亡有60万人。戈尔巴乔夫看过《飘》这部以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他说他不想看到这样的悲剧重演。戈尔巴乔夫的确有很多缺点和不足，做了最高领导人之后也爱虚荣、爱享受，甚至也有点迷恋权力啊。但是他还算一个开明的改革者一个不那么自私自利的人如果盖棺定论戈尔巴乔夫还算是功大于过的。1991年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晚上19:38，克里姆林宫上空那面飘扬了74年的象征红色政权的镰刀锤子旗徐徐下落，俄国的三色旗随之升起。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好了，今晚的讲座可以先告一段落。对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历史的发展，我们下次再做分享吧。这里最后再补充一句，苏联的解体与否其实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这些相关国家制度与思想的变化。只要这些国家不能实现真正的宪政和民主，那么这些国家的人民就很难享受到自由所带来的稳定和富足，无论是他的国民还是受他影响的一些外国人，都将继续品尝痛苦和悲伤的滋味。好，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此为止吧，感谢大家。